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出通知，要求做好采暖季清洁供暖工作，既要大力提升供暖清洁率，又要千方百计保障城乡居民温暖过冬。12月17日，涿州市召开重点项目调度会，听取全市当前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王艳青强调，在对现有项目向前推进的同时，要安排谋划好明年的项目建设工作，迅速把各项前期工作落实到位，确保重点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12月15日，保定市举办第102期领导干部大讲堂会议，邀请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就新时代中国经济与改革形势分析进行专题讲解。近日，涿州市第一期科级干部学习党的19大精神轮训班结束。结班仪式上，学员代表紧密结合工作实际，交流汇报了本次学习的心得体会。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转多云，白天最高气温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5摄氏度。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在街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对爱很欣赏，直来直往，有一种勇敢 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像是小孩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直来直往》。 也是我经常听的一首歌，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我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嗯，里面的那种洒脱，那种乐观的情绪非常非常能够感染我。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都可以。好的，继续来听到的是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

一首非常好听且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蒲公英的约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我当时在高中的时候啊，读那个广播站，在广播站为大家播放音乐的时候，也是播放了这样一首歌。当时就记得特别的清楚，因为这首歌很好听啊，虽然后面也没有大红大紫，但是呢，依然是在我心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若琳的《Lemon Tree》。 I'm sitting here in a boring room. It's just another rainy Sunday afternoon. I'm wasting my time, I got nothing to do. I'm hanging around,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s, and I wonder. I'm driving around in my car. I'm driving too fast, I'm driving too far. I'd like to change my point of view. I feel so lonely,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ed, and I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 I'm sitting here, I miss the power. I'd like to go out, taking a shower. But there's a heavy cloud inside my head. I feel so tight, put myself in a bed where nothing ever happened, and I wonder. Isolation is not good for me. Isolation, I don't want to sit on a lemon tree. I'm stepping around in a desert of joy. Maybe anyhow I'll get another toy, and everything will happen, and you'll wonder.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王若琳的 Lemon Tree。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啊，像王若琳这样厚重非常有个性的嗓音，如果唱这种非常小清新的歌曲，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今天听了一听，哎，觉得还是蛮有味道的。继续来听到的是朴树的《平凡之路》。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李佳薇的《离场》，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宗纬的《想对你说》。 些什么让你好过？怕怕对你说，说了什么触碰伤口？你说一定是你的错，所以他要离你远走。 来自杨宗纬的歌曲《想对你说》，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都可以。另外呢，我们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里面有将近20多种的红酒，大家可以边听广播边购物。继续来听到的是杨钰莹的《四季花》。 桃花飞满天，桃花呀飞满天，出远门的哥哥你在哪边呀，小妹天天把你念呀，小妹天天把你念。小溪里荷花水上飘，荷花呀水上飘，心操呀，小妹日日把

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声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誓言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有的爱 首老歌，来自邓丽君的《四季歌》。嗯，好，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嗯，也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曲啊，不过是一部电视剧的插曲，叫做《戏说人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起是哪部剧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互动平台来告诉我，究竟是哪部剧的插曲叫做《戏说人生》呢？一起来听到的这首罗文演唱的《戏说人生》。 几番又无人懂，你说你将要远游，不许人相送，留下今夜的梦中一个我。细说人生有苦有甜，到头依旧是空，没有分离何来相遇，不必强求。寻寻和觅觅，冷冷又清清，不知下一站将驶向何方。是是与非非，不想再多问，只愿那个有我的明天不再有。西楼昨夜的梦中，几番往事几番忧，无人懂。你说你将要远游，不许人相送，留下今夜的梦中一个我。细说人生有苦有甜，到头依旧是空，没有分离何来相遇，不必强求。寻寻和觅觅，冷冷又清清，不知下一站将驶向何方。是是与非非，不想再多问。 一首老歌，来自罗文的《戏说人生》啊。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周玲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就要结束了。接下来会由我们的帅哥主持人慕言来继续为大家主持。最后送给大家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来自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也祝大家拥有开心的一天。 是人生完美的事太少，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